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我要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我会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 好似我哋今朝清晨所嚟嘅呢一首歌咧，就系有一阵子咧喺香港咧都好红，好受欢迎啊！光良呢一首歌曲叫做《童话》，童话嘅世界都系好美丽，一切都好似好完美咁样吓，即系整个嘅世界里边系充满咗爱咁样。喺我哋现实嘅生活里边，你都会见到一啲嘅人间有爱、人间有情嘅情况啊！时间5:12啊！今日嘅天气方面咧，东北季候风咧正系为华南沿岸地区带嚟清凉嘅天气，同时一道广阔云带覆盖该区。今日天气预测咧系天气干燥，早上清凉，初时大致系多云，日间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大概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在未来几日天晴和干燥，明早仍然是清凉，新界的气温显著较低，周末期间风势是较大的。提醒你，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呢系63%啊。黄兴平， 在你心里想什么？ 高明俊， 能不能就写在眼眸 今生注定啊。 在这沉默的片刻，让我们用心灵交流。如果爱情烦恼真的太多，或许心事都交给我，为你担忧对我来说也是快乐。多少爱被错过，有了你我已经别无所求，用半生紧紧相守换取承诺，什么话都不必再说。哦，总以为曾经付出曾被爱伤害过，这世上只有我对爱执着，直到我慢慢感受你的温柔，才了解今生注定与你相守。这沉默的片刻，让我们用心灵交流。如果爱情烦恼真的太多，或许心事都交给我，为你担忧对我来说也是快乐。 这首歌呢曾经有一阵子呢红过受欢迎的。香港的黄兴平是加上在台湾这个地方的一个歌手高明俊，今生注定。有另一对组合。 自觉真心喜欢了平淡，满足于平凡。名利是什么？并未够多。 我这么自我，不多不少，疏忽之中出错。谁人路过，仍然愿意跟你一起度过。 谁人在讪笑我？我不必在乎，当我感觉最好过。 谁在判决我功过？会调换位置吗？难道你 自觉，真心喜欢了平淡，满足于平凡。名利是什么，并未够多。 我这么自我，贪多不少，疏忽之中再错。谁人路过，仍然愿意跟你一起度过。 谁人在撒笑我，我不必在乎，当我感觉最好过。 谁在判决我功过，会调换位置吗？难道你要花一生才看清楚我？差不多迷失了在路旁。 走到最后遇上你经过， 难道我 出得信息 来解释感觉？差不多谁都不知不觉， 难道我不配寻觅生活？ 爱过从未计较，等你为了爱捉我， 仍然是失心我的选择。 从未介意比较，没欠缺什么，从来没有不 想你经过，其实我最担心的 来解释感觉，你觉差不多谁都不知不觉， 难道我不会寻觅心爱过？ 一首歌，林宝仪、陈洁仪，不知不觉，系啊，真系不知不觉咧，就系睇翻好多一啲嘅以讲医生系列嘅电视剧集咧，其实过往都好多吓，隔咁上下咧又播翻呢啲类型嘅电视剧。近排嘅《仁医》咧都好多人讲啦，而喺即系亦都因为喺劇情裏面是講兒童的啲嘅病情佢點樣醫啊咁，睇到啲小演員咧都演技相當之好啊嚇，就細細個人仔咧啲眼淚話飆出嚟就飆出嚟啊！咁而喺即係個劇情裏面講到，當然有一啲係呢個界別嘅一啲嘅人士嘅相處啊，同埋或者可能啲幕後黑幕嘅嘢啊。而但系正面啲嘅咧，就系去点样去医好一班小朋友，等佢哋可以有快乐嘅一个成长。咁睇翻个剧集里边，其实都系勾起好多啲嘅回忆，勾起翻以往一啲嘅系列嘅《妙手仁心》都有好几个系列啦。而里边嘅演员饰演医生嘅都深入民心。嗰时嘅有吴启华啦，有蔡少芬啦，又有啊马俊伟啊。咁头先。林宝仪都是饰演过很多集的，都是医生，陈洁仪都是。早晨啊，时间来到5:23。 风又再吹，像要匆匆吹醒我，从没有时间陪着你看每天过， 星又再闪，像你一般关心我，无用说明白你，其实你对我不错。 这段迷人的爱在这里发生过，留神地阅读心内，同再创造情歌。一起真的不易，从这里去到真爱，这之间多少哭笑，多少风雨，才觉更精彩。一起真的不易，何以对我最深爱， 对不起，一声盼望，所不可以改，无再负一生自爱。想让你知，热爱可一不可再。能遇上，能共赏，全部爱献上这一个。 心又再想，伴你一生的方向，能信去，我亦去，其实你我也欣赏。 这段迷人的爱，在这里发生过。留神地阅读心内，同再创造情歌。一起真的不易，从这里去到将来，这之间多少哭笑，多少风雨，才觉更精彩。一起真的不易，何以对我最深爱，对不起，一声盼望，疏不可以改，无再负一生自爱。两个世界加起爱更多， 身中呼吸都会与你相望， 风声凄凄楚楚。相拥一起，声声爱我，爱千生千世，岁月何其多。一起真的不易，从这里去到将来，这之间多少哭笑，多少风雨，才觉更精彩。一起真的不易，何以对我最深爱，对不起，一声盼望，疏不可以改，无再负一生自爱。 苏永康，是啊，他都有饰演过医生啊。 Together we'll share, Together we'll share our love。 苏永康、汤宝如一起真的不易。再两分零钟到清晨五点半，现时气温17度。 望着了千千哀愁，心有千千结紧扣。心里已怀千千忧，千求也得接受。惹着了丝丝哀愁，痴念丝丝了心头。此爱使我苦沉恨悠悠，心结是不透。 我此心盼望接受，恨世间爱已难求。 爱几深，恩义几厚， 千千结紧扣，一扣心里已怀千千忧，心结千万扣。 情意。 心有千千结。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欧洲多国的新型肺炎疫情继续升温，德国星期二单日新增45,000人确诊，比一星期前同日的单日染病人数增加约2.5倍，很多医院深切治疗部爆满。德国有68%人完成接种疫苗，在欧洲偏低。看守政府卫生部长斯潘强调，强制民众注射疫苗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向，不过部分州政府有意强制打针，或者扩大针对他打疫苗的民众，例如考虑对他们实施宵禁。世界卫生组织最新警告，如果欧洲疫情蔓延趋势持续，明年三月冬季结束时，欧洲染疫死亡人数将增加70万人，累计会有220万人死亡。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和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举行视频通话。新华社报道，两国国防部长一致认为，中俄两军今年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入推进，特别在联合演训领域实现新突破，取得新发展。双方表示，中俄团结如山，友谊牢不可破，将携手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两军战略协作，继续加强在战略演习、联合巡航等领域合作。保加利亚西部有巴士在高速公路发生意外之后起火，至少46人死亡，包括12名小童。巴士大部分乘客都是来自北马其顿。北马其顿全国宣布哀悼3日，保加利亚亦都宣布哀悼1日。涉事巴士载住50多名在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完成度假的游客，返回北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驶至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以西约45公里的一段高速公路时意外起火，意外原因仍在调查。印度正寻求推展加密货币监管法案，禁止除个别情况外的所有私人加密货币。当地传媒报道，印度政府将在冬季的国会会议上提出2021年加密货币和官方数字货币监管法案，目的为印度央行发行官方数字货币建立框架，并禁止几乎所有私人加密货币，容许少数例外的私人加密货币，是要促进加密货币技术和应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813点，上升194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4,690点，上升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4，日元115.15，瑞士法郎0.934，加元1.266，人民币6.393，英镑兑美元1.338，欧元兑美元1.125，澳元兑美元0.723，新西兰元兑美元0.6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9.72美元，卖出1,790.6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干燥，早上清凉，初时大致多云，日间渐转天晴，最高气温约为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听朝仍然清凉，新界气温显著较低，周末期间风势较大。而家嘅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系6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99.4，将军澳。FM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 运动员风光背后，除了付出无数汗水和泪水，更要靠一代又一代的宝贵经验累积而成。 十五位不同年代的体坛名将，细说自己的奋斗故事，分享他们在体育路上的高低起跌。 电视节目《走在运动的路上》， 星期一至四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你做咩谂嘢谂到皱晒眉呀？ 我硬系谂唔起啊！ 都估到你头先冇留心听我讲嘢噶啦！ 我系喺度重温紧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昼一点嘅戏曲天地，大锣大鼓鼓鼓下嘅环节啦！一时间醒唔起首歌叫咩名添，我就梗系记得你话今日想去嗰间餐厅打卡啦，我 book 咗台添啦！ 真系嘅，算你啦！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都好。嘟嘟啦啦嘟，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而家时间5:37啊！今日嘅日子咧就系11月24日，农历系10月20日，星期三。头先听到嘅宣传声带，走在运动的路上咧，就有好多嘅大家熟悉嘅一啲运动员啦，就讲下佢哋自己嘅一啲嘅背景啊。每一个运动员咧，都应该付出过好多嘅血汗喺佢嘅运动嘅路程上咧。路途上啦，咁佢哋嗰个嘅锻炼啊、练习啊，跟住去比赛嘅时候咧，一定经历好多嘅高高低低，好多嘅失败又再嚟过咁样样，要不断咧系要为自己系创一啲嘅纪录，系同自己嘅比较咧都有排比啦。咁而睇翻其实每一个人嗰个成功奋斗史咧，都系经过无数嘅一啲嘅旅程。嗰、那個人生自己嘅旅程裏面，點樣可以克服一啲嘅困難？咁所以咧就話做運動咧，成日都話啦，運動咧有俾你一個滿足感，同埋俾你一個鬥志嗰種心啊，係令到你個人係比較向健康嘅方向去諗法嘅。咁啊，講起運動咧，咁更加要加吹下，我哋去接觸多啲運動。更加是如果是个人是来到的时候呢，你去了解一下呢会亲切感浓一点。咁在下个月3-5日呢，东京奥运国家队的运动员呢就会来香港访问3天。到时大概是有30名曾经参与东奥的运动员来到啦，分别是来自有12个运动的项目，包括再有白米飞人苏炳添、乒乓球手马龙等等，大家可以一睹佢嘅庐山真貌。系啊，以往咧喺即系奥运完咗之后咧，一啲嘅运动员咧即刻会嚟香港，掀起一啲嘅运动热潮 啊！又回到最初的起点。记忆中你青涩的脸，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天。桌垫下的老照片，无数回忆连接，今天男孩要赴女孩最后的约。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呆呆地站在镜子前，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

下的那些年，这三个字真的很好用，在一生里面你都会经常讲这句说话，这几个字，还有在脑海里面都会勾起那些年一些的回忆。那些年呢，就是没有指定的哪一年，突然之间你会想起哪一年，小个或者几多岁的时候，或者是到中段的时候，到近比较近年一点，讲得那些年应该都是比较耐的了。那么怎为之耐呢？是不是十年以上那些了？那么在你脑海里面一直勾起的那些年是哪些年份，是什么事呢？那么那些在你心里面的位置都相当之重的了。刚才讲了，就东京奥运国家队的运动员呢，就会下个月3号至5号来香港了。另外还有一样东西看呢，就是比他们早两日的。这个呢，就是看一些很靓的花。那这个展览呢，就由在1号开始了，就下个星期三 ,12 月1号一路展成个月有多，去到明年的1月9号。每一天在早上9点至到下午5点，即朝那晚5的时候，在中区红棉路19号香港公园霍士杰温室那处举行。是免费入场的。看什么呢？就是有展板介绍蔷薇科植物的用途和它象征的意义。有得展板就梗有实物啦。蔷薇科的植物有成超过3000几种，包括一些常绿乔木、落叶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玫瑰有些的口叶啊，叶上面有些皱纹啊等等，这些东西呢都会介绍的。到时大家都会是目不暇给看很多东西的。看到你心花怒放。 处有花海景秀，最爱那港边垂柳。 他凝俗眼， 却占风雅，别于水里逐流。处处有诗足轻舟，艳却了笙歌咏奏。他凝俗意， 我知歌意， 在曲中心事透。 错爱绿杨红作江边柳， 但是杨树有花也并透。 树树有心， 心意问你知否？情如热水千万流。处处有花海景秀，处处有诗作竞奏， 至情至爱， 世间少有，树一枝独秀。并头， 树树有心， 心意问你知否？情如叶垂千万柳，处处有花海景秀，处处有诗作竞奏， 至情至爱， 世间少有，树一枝独秀。 情如叶碎千万柳，冯伟棠和张德兰。咁头先讲嗰个展览呢，就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辖下的香港公园霍士杰温室嗰处呢，就是、举办呢个蔷薇科植物的主题展览。到时呢会展出有50几种蔷薇科的植物之外，同埋有啲展板去介绍，咁所以咧带埋小朋友去咧就好似上堂咁样，当然唔系咁严肃啦，就户外一路睇一路倾嘅时候咧，你就会容易去接受吓。咁呢个展览会展出有成600几株唔同形态嘅蔷薇科嘅植物嘅，包括一啲嘅玫瑰、月桂、枇杷、 兔同埋呢个石斑木等等嘅。睇翻今日天气先，你啱啱起身咧就系、是、唔知道你有冇感觉到点样凉啦，或者室内咧都 OK， 但系你唔知道室外又如何咧，可以开着窗。feel 下係少少感覺係咪涼先啊？今日咧就是、東北季候風咧就正為華南沿岸地區帶嚟清涼嘅天氣，同時一道廣闊雲帶咧覆蓋該區。天氣預測今日會係乾燥啊，早上清涼，初時大致係多雲，日間漸轉天晴，最高氣温大概21度，吹和緩北至東北風。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在未来几日咧，天晴同埋干燥，明早仍然清凉，新界嘅气温显著较低，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噶。现时系17度嘅温度，相对湿度61%，即系开始低啲啊。咁如果皮肤干燥嘅朋友咧，又要补湿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啊！玫瑰，玫瑰，我爱你。这首就是经典的国语歌曲，主唱的是姚莉。 我是刘玉翠，清晨喜欢做些什么？我第一件事就会打开自己花园的玻璃门，哇，跟着呢一阵好清新的空气就会迎风扑面，跟着就淋花，因为呢我很喜欢见到花和叶上面那些水珠，令我觉得一日的开始很有生气。然后呢我就会入屋喝一杯蔬菜汁，这杯汁呢就纯粹是啲蔬菜和生果做成的，咁可以饱肚啦，亦都可以作为我早餐之用嘅，系咪好清新呢？然后我就去展开一日愉快嘅工作啦，祝大家清晨爽利。 内心强大的人可以稀释一切痛苦和悲伤，可以面对自己的不足并且勇往直前。 一个人快乐的泉源是来自他强大的内心， 要相信你的内心有多强大，你的世界就会有多美好。 更加多佛学智慧，收听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5台节目《空中结缘》。

戏剧教育可以用于生活，融入课堂。 俾少少 tips 老师们啦，就系、是、因为好多时候文章流传落嚟咧，佢只系得一句嘅啫嘛，就系话佢唔系五斗米而折腰，你发现冇咗个过程噶。唔通陶渊明即系 day one 就决定唔折腰，然后从来冇后悔过嘅咩？我就唔信啦。 咪就 系 咯。 想认识多啲戏剧教育，记得留意收听逢星期五晚九点第五台， 钟杰良主持，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舞台进行式。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啦，精神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一觉醒来，擘大眼，第二朝早嘅开始啦，系24号星期三，今日系星期三啦，而家时间系6:02嘅。天气方面咧，呢排都清凉啦，咁大家小心啊！着够衫先出去吓。今日咧就东北季候风咧，正为华南沿岸地区带嚟清凉嘅天气，同时一道广阔云带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咧系天气干燥，早上清凉，初时大致系多云，日间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大概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喺未来几日咧，天晴同埋干燥，明早仍然系清凉噶，新界嘅气温会显著较低，周末期间风势较大。现时温度17度，相对湿度6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嘅。今日咧会喺16至21度之间嘅温度啦，听日同埋后日咧都系17、18度开始，至到23、24度。其实呢啲温度咧，喺我个人嚟讲，我就觉得相当之舒服啦。好啦，咁啊。喺时间一分一秒咁过，你要吓执生睇下几时要赶住出门口嘅时候嘅同时咧，用只耳仔去听下啲营养嘅一啲嘅讲法，就系、是、今朝会继续讲翻咧上次未完嘅呢次下集大结局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星期三朝早呢个时间，听紧嘅清晨爽利，我哋呢个环节健健康康在清晨就有林思维喺处啦。佢就系香港营养师协会荣誉顾问，亦都系澳洲注册营养师。早晨，林思维。 早晨，阿千。早晨，各位听众。 我哋上个礼拜咧就讲紧呢个干果啊，就系早排喺8月份嘅时候咧，就消委会做咗个报告，咁啊非常之好啦。咁我哋得益者啦，就睇住佢嘅报告咧，就要学识点去食得健康啦吓。 咁因为上次我哋有讲过咧，关于消费者委员会或者选择月刊嘅一个报告啦，咁有关即系水果干嘅一啲糖分嘅一啲含量啦，同埋多酚啦。咁今次我哋会讲下糖分同多酚，不过我哋上个礼拜就讲过咧，有啲食物安全嘅问题嘅， 有啲未讲完啊嘛， 系有啲未讲完啦。咁我哋上次讲过咧，就话其实果干里边嘅霉菌毒素啦，同埋佢哋嘅除害剂残余咧，其实个水平都唔高嘅，咁暂时都比较安全嘅。不过上个礼拜都有少少未讲。 讲咧，就系嗰啲除害剂嘅残余咧，虽然每一种嘅干果都唔系话真系咁高，咁但系咧，其实佢哋就担心有个叫做鸡尾酒效应啊，因为其实除害剂嘅残余咧有好多唔同嘅种啦，咁、所以其实如果样嘢都叮咁多，样嘢都叮咁多咧，暂时都唔知道究竟影响个身体嗰个水平会点样，咁所以呢个都系有待研究嘅。咁但系当然每一种呢啲咁样嘅干果或者水果干咧，都可能有机会有除害剂残余，因为佢系植物嚟噶嘛，咁、所以食嘅时候如果你就可以控制到份量咧，其实就算你有少少摄取到一啲除害剂都好咧，对个身体都唔系好大害处嘅。 咁啊系， 系啦。咁第三样嘢咧，就我哋上次未讲嘅咧，就系防腐剂啦。咁其实好多时候咧，呢啲嘅干果咧都会加咗一啲防腐剂嘅。咁点解咧？第一样嘢就会令到佢哋嘅保存期会长啲啦，佢哋氧化嘅程度会少啲啦，咁甚至乎保存佢哋嘅颜色会靓啲啦。咁所以其实离不开咧，都会有机会接触到有啲产品咧，里边有呢啲防腐剂或者加多一啲抗氧化剂落去，等佢个保存期系会耐啲嘅咁样啦。咁同埋你会见到好多时候咧，防腐剂嘅标志除咗佢会列咗个名出嚟之外，即系譬如苯甲酸啊、二氧化硫之外咧，有机会系用个 E， 有个后面有个数字， 即系英文字母个 E， 大草 E， 系啦。咁就后面有个三个位嘅数字，咁可能有机会咧，如果真系有敏感呢啲咁样嘅防腐剂嘅人士咧，就要小心啦。咁你睇标签嗰阵时候，或者睇呢个食物成分表嘅时候咧，政府系规定咗咧，如果你添加咗落去嘅话咧，都系要列明出嚟嘅。咁所以有部分人士如果真系譬如敏感二氧化硫，咁二氧化硫咧就好普遍咧都会用喺干果嗰度嘅。 系咁、那个敏感系点样敏感噶？ 好多时候如果你真系好敏感呢啲产品咧，其实食完之后咧就会有机会可能喘气啊、会头痛啊、会作呕作闷啊，甚至乎会引致到哮喘发作啊。 咁系咪即刻见功噶？ 如果敏感系嘅，即系如果真系对呢种敏感咧，可能譬如半个钟头啊，至到一小时啊、两小时不等咧，都会有机会啲咁样嘅一啲敏感嘅反应。咁啊唔系个个都有嘅，咁又唔使听完即系之后，喂、哎、我敏感噶，会唔会食咗呢啲唞唔到气啊？咁系指对于部分嘅敏感二氧化硫嘅一啲人士咧，先有机会有啲反应嘅。咁所以同埋应该都好一早知噶啦。 系啊，即系敏感开嗰啲就应该系啊明白噶啦。 系啊，就唔系话诶我有哮喘噶嘛，系咪唔食得啊？咁其实唔系嘅，只不过如果真系敏感呢类产品咧，睇食物成分表嗰时候咧就要小心啦，就系、是、咁样。咁同埋呢类香港用得嘅防腐剂或者批准用嘅防腐剂咧，其实暂时都好安全嘅。咁、所以好多时候都会喺个尿液度排泄咗出嚟。咁所以如果你唔系对呢一类嘅或者任何嘅防腐剂敏感咧，咁食用干果嘅时候咧，都系相对比较安全嘅。 好啦，咁啊有关啊嗰啲即系食物安全嗰啲咧，就已经系即系大概讲过晒啦。去到咧都系好关心嘅就系、是、哇糖分高唔高啦？ 系啊，系啊， 多酚系点样样啦？ 咁啊，当然即系食过干果或者水果干嘅人都知道咧，嗰啲干果咧其实系比较甜嘅。咁、我哋上次有讲过咧，个31款嘅预先包装里边咧，其实有六大款嘅水果干啦。 再提翻系边六大款先？ 系啦，咁包括有提子干啦、芒果干啦、小红莓干啦、蓝莓干啦、士多啤梨干啦，同埋杏泡干嘅，系啦。咁所以呢六种咧就系我哋市面上经常遇到嘅一啲干果啦。我哋细个咪成日食提子干嘅， 系即系饮苦茶嘅时候啊嘛，咁苦，所以俾啲嘢甜一口啦。 系啦，同埋甚至乎我哋细个咪一盒盒红色，系有个麦头喺度嗰啲，就带翻学校，同埋唔知去旅行都会俾一盒你噶嘛。 系啊系啊， 咁诶望落好健康啦。咁原来咧。提子乾係咁多種乾果之中咧，個糖分係最高嘅。 哦， 係啊，咁我哋話咩叫為之高糖呢？每100克嘅食物超過15克嘅糖分就為之高糖啦。 係， 咁提子乾咧，每100克嘅提子乾咧，原來有 57.4 克， 係咪超標啊？咁 係啊，超咗噶啦， 係咯， 超咗噶啦，因為超過15啊嘛。 係咯，咁超好多喎。 係啊，咁同埋全部嘅水果乾咧，今次驗咧都係高糖分食物嚟嘅，咁係好容易理解嘅，即係無論佢個食物有冇添加糖。或者本身佢就算冇添加糖都好咧，其實佢乾咗之後咧，佢啲糖分濃縮咗， 係聚咗就會 聚埋咗一齊，咁、所以其實嗰個濃縮嘅過程之中咧，令到個糖分係會相對比較重高啲。 啊，咁呢個其實我哋。煲啲甜品都系啦，煲红豆粥都系噶。 系 你之后再翻煲，第日食咧，哇！原来甜咗好多喎， 因为水分少咗嘛，咁系浓缩咗嘛，咁所以浓缩咗嘅时候，我成日讲笑就话，譬如你食十粒提子，咁你大概可能半碗到啦，但系其实十粒提子嘅新鲜提子咧干咗咧，就剩翻十粒提子干嘅啫。咁十粒提子干可能得个手指公咁大嘅啫，咁所以其实嗰个水分系。完全蒸發咗，但個糖分係一模一樣嘅。咁十粒提子乾同你十粒真嘅提子， 其實個糖分係一模一樣嘅。咁、所以但係用重量嚟計咧，即係提子乾輕咗嘛，所以你每100克嘅時候咧，其實糖分係一定會高啲。咁除咗提子乾之外咧，就我哋最中意嘅芒果乾啊。咁芒果乾都係好高糖分，咁啊每100克咧有56克。 哦，比提子乾少啲啲。 係少啲啲，咁都係佔起碼一半以上啦。咁下一個比較高嘅就係小紅莓啦。另外就蓝莓干啦、士多啤梨干，同埋最低咧，其实系杏泡干嘅。 咁啊，比较上系健康啲。 系啦，咁但系咧，始终都系高糖嘅，因为佢每100克嘅糖分咧，都系有 35.8， 都已经超啦。 系啊，咁如果食咗100克嘅时候咧，其实咁大概我谂都十零二十粒啦。 咁听落去好唔好食咧？吓， 咁又唔系唔食嘅。咁其实我哋就讲份量嘅啫。咁因为我哋一路都讲食物嘅时候咧，样嘢都食得嘅，但系讲紧份量啦。咁好多人都问啊，究竟干果可唔可以代替新鲜生果咧？点样去交换咧？咁样，咁根据翻卫生署嘅指引咧，其实大概一汤匙嘅干果咧，就等于一份嘅水果啦。 哇，比较上好似少一啲喎。咁如果你一份嘅水果咧，咁你係一個拳頭咁大嘛？ 係啊係啊係啊， 那個、指引就係、 是、啊。咁我哋就話，如果真係用乾果咧，就用湯匙去計，大概30克到咧、大概30克到啦。咁如果你話哦，嗰日食咗兩湯匙嘅乾果，咁就等於每一日嘅水果嘅份量噶啦。係啊，咁所以其實咧，乾果係好容易超標嘅。咁但係如果你真係好中意食嘅時候咧，咁就用一份一湯匙嘅乾果去代替你平時個新鮮水果都可以嘅。 所以話即係如果有機會就食新鮮嘅好啲。 係啊， 好似水分都多啲嗬。 係啊，因為水分多啲啦。咁另外就係抗氧化物啦。咁另外有啲嘅維他命啦。因為其實好多時候啲水溶性嘅維他命咧，係乾嘅過程之中咧，或者加熱嘅過程之中咧，可能會流失咗。譬如尤其是維他命 C 啦。咁所以其實如果身邊有新鮮嘅水果，當然係好啦。咁但係唔係啲小朋友真係中意食。咁可能個份量就要控制啦。咁同埋個報告都有講過話咧，如果你食乾果嘅時候咧，食個份量咧都係等於有啲運動量嘅。 係 係啦，咁佢就呢度報告都有講咧，就話如果你食咗40克嘅乾果，即大概手掌我哋手心咁大到啦， 即比起嗰一湯匙都 多少少啦，係啦。咁就無論係芒果乾啊，或者可能杏泡乾都好，都要行翻啲路去消耗啦。 不如舉個例子啊， 係啦， 嗱，提子乾就糖分最高，用提子乾去計先。 係啦，咁如果提子乾係食到40克嘅提子乾咧，你就要行翻26分鐘嘅步行。 佢好同芒果一樣喎。 係啊，因為其實芒果同提子乾都係爭丁咁多，即係爭一克咁樣啦。 行26分鐘啫，好容易。 係啊，都好容易嘅。但你食嗰個係一湯匙多少少。 咁如果你食再多啲嘅時候，你又再食落去啦。時間。 咁你譬如食菲律賓嗰啲芒果乾咧，你食幾條咯，即係行3條到咯。咁就要行半個鐘咯。咁你睇下你自己想唔想啦，即係我覺得係咁啦。 所以你睇下呢個代價嚟。 咁總好過食。糖嘅，因為糖係一啲營養價值都冇噶嘛。咁其實咧，乾果都有啲好嘅營養價值嘅，因為本身佢都係有纖維啦。咁原來咧頭先講過咧，就係呢個報告裏邊咧都會驗到有多酚。係。咁其實多酚就係我哋上次有講過嘅一啲抗氧化物。咁喺植物裏邊咧都會攞到。咁如果適量攝取植物裏邊嘅多酚咧， 其 實都係 好嘅喎， 好事嚟嘅。 抗氧化啊嘛， 係啦，係好事嚟嘅。咁所以咧呢個報告都講咗咧，有啲乾果咧個多酚係比較高嘅。原來最高咧。就係士多啤梨乾，係啦。咁第二咧就係藍莓乾，係。第三就係小紅莓乾，第四杏泡乾。咁比較低嘅多酚類嘅就係提子乾同芒果乾啦。咁所以咧， 係 提子乾同芒果乾，除咗高糖之外咧，其實多酚係相對比較少嘅。 係， 咁所以就、 哦、 如果 大家自己諗啊，但係仲要睇自己喜好，可能就話我都係唔理呢啲嘢， 係 鍾情於某某嘅咁。 係係啦，咁同埋講真，多酚就唔係一定要喺乾果度攞嘅，咁可以。喺植物，即其他唔顏綠色嘅新鮮水果、蔬菜啊，甚至乎即或者曾經提過，譬如茶啊、咖啡啊，或者可能大豆類嘅食物都會攞得到嘅。咁但如果唔係，真係中意食士多啤梨乾、藍莓乾嗰啲咧，咁你同一時間就會攞到啲好嘅營養成分啦，咁樣咯，係啦，咁都可以嘅。咁所以都係要小心啦。咁同埋揀嘅時候咧，我都建議翻可以睇翻嗰個食物成分表啊。 係啦，嗱，不過有啲嘢咧，即係睇落去咧，就算你講完之後咧。轉個頭都應該唔記得㗎啦，你講一講都好啲嚇。 係啊，咁其實好容易嘅啫，因為其實咧，你走去揀乾果咧，你好難揀到低糖嘅。 嗯， 即係你話、哦、我要揀一個每100克低過15克咧，其實冇可能嘅，因為本身生果已經係好高糖分。咁、唯有咧，你要睇除咗控制份量之外咧，你就要睇下個食物成分表，究竟佢列出嚟，究竟有冇啲物質咧係你對你即係覺得唔好嘅。 不如舉啲例子，我哋要留意一下先嗬，佢出啲咩字啦 嚇。係啦，咁咧，譬如我哋有揀一個啦，即係唔講。 港牌子啦，咁佢就譬如杏脯干嚟嘅，咁第一样嘢佢就会写咗杏即系 apricot， 即系嗰个生果啦。第二个成分就系白砂糖， 系 之后酸味料，即系写住柠檬酸，咁即系第四个成分咧就系防腐剂。咁其实呢啲咧即系证明咧，因为佢第二个成分已经有白砂糖，咁所以呢个就系添加咗糖。嘅乾果啦， 咁你就會知道，咦，白砂糖好似麻麻地嘅啫， 系啦， 咁食唔食好咧？ 系啦，咁甚至乎因為生果裏邊已經有糖噶啦嘛，咁你再加嘅時候個糖分會特別高咯。咁你俾我揀，譬如可能杏脯乾嘅就咁寫住啊有機杏脯咁樣，或者可能寫住英文 organic dried apricot。即係後面就水咁樣，咁就證明呢個產品係冇添加糖。 哦，咁啊會好啲啦， 就會好啲啦。但係咧，部分有啲比較酸嘅水果咧，唔加糖係唔得嘅。即係譬如小紅莓乾咁樣咧，其實本身係一個好酸好酸嘅水果。咁如果你真係齋去乾佢咧，其實冇人會食嘅，因為係會酸到苦噶。咁所以咧，你就會見到咧，大部分嘅小紅莓乾咧都會寫住，譬如 cranberry 即係小紅莓乾啦。之後第二個成分就係糖啦。第三咧就係 sunflower oil， 即係嗰啲葵花籽油。 哦，佢點解要用油咧嚇？ 係啦，咁點解會用油咧？你都知咧，如果你諗下，如果個乾果乾咗之後咧，啲糖分咧會比較高，咁你會黐埋一齊。因為尤其是譬如小紅莓乾都好咧，因為佢落咗糖落去調味啦。咁當你譬如真係濃縮咗啲糖啊，或者糖有啲濕嘅時候咧，佢會黐埋一嚿，咁所以就會加少量嘅油，令到佢第一就靚啲啦，第二就係唔會黐埋一齊，係啦。咁所以你唔使擔心，因為啲人話誒、哎、加咗油嘅喎，會唔會肥啊？咁但係其實佢個成分係好少嘅啫，咁只不過令到佢唔好黐埋一齊，咁所以就會有機會見到嗰個油嘅成分咯。 嗱，我見到一個係芒果嘅啦嚇，咁佢就寫住成分一定有芒果啦， 係啊嚇， 咁有葡萄糖啦，咁而又有檸檬酸啊，防腐劑。二氧化硫喎， 系啊， 咁点咧吓？ 系啦，咁头先阿钱都提咗咧，就系其实芒果系嗰个主要成分啦。第二呢个产品咧都系加咗葡萄糖嘅，咁所以呢个糖分系比较高啲啦。咁呢个二氧化硫就系我哋头先提过啦，其实系一个防腐剂嚟嘅，系如果你冇对呢个产品有敏感咧，其实都系安全嘅。 哦，就系讲敏感话哮喘啊嗰个， 系啦，系啦， 可能会头痛啊嗰个。 系啦，咁如果你真系好容易有呢啲敏感嘅状态，或者真系只要自己系对二氧化硫系有啲状态嘅时候咧，你就尽量唔好拣有加咗二氧化硫嘅一啲产品啦，咁同埋后面有阵时有啲成分咧写住 E23 啊，咁样呢啲都系一啲相对嘅防腐剂啦。 223两个二吓， 系啦，咁就变咗呢啲都系一啲相等嘅防腐剂啦。咁如果有机会敏感嘅话咧，就大家要小心啲咁样咯。咁另外当然拣提子干啊，拣士多啤梨干啊，个道理都系一样嘅。如果你想佢冇咁甜，你想佢冇咁多添加剂咧，你就咁睇嗰个成分，定系得葡萄干之后就其他乜嘢都冇加咧，咁嗰啲就相对会。比较健康啲啦， 简单啲啦， 系啦，咁甚至乎有啲而家产品咧加盐添嘅，咁所以呢度就冇啦，即系呢度产品就冇写盐啦，但有啲部分嘅产品都会加咗啲盐落去提味啊，咁呢个就要都要小心啦。 咁啊，唔该晒林思维啦，就详尽嘅分析俾我哋听，我哋系听得明白嘅。咁不过可能有啲人话，哎呀，听完嗰头又唔记得咗咯，唔紧要，可以上网重温翻嘅吓。 咁另外咧就系好似阿浅上次咁讲咧，可以喺 Facebook 度咧留言咧，睇下你哋本身有啲咩问题啊。营养问题啊，资讯你想知嘅，咁如果有嘅话咧，我哋喺每一集里边，如果可以答到你哋就非常之好啦。 好啊，好啊，咁啊，唔该晒林思维先吓，咁嗱，下一次咧就我哋会听翻到雷博士同我哋倾偈啦。因为星期三咧就系、是、唔好意思啊，喺我负责嘅节目嘅时间里边咧，就系要咁样去分出去 分担咗。 但系我觉得个好好处就系雷博士同林思维系运动加营养系好好嘅组合摆一齐嘅，咁所以有啲时候你哋个人讲，有啲时候就一齐讲。咁啊，你就讲咗几集啦，咁下次就雷博士都有啲嘢会同大家讲。 系啊，会啊，我谂佢等咗好耐想分享啦，系嘛。 咁然之后咧，就再听阿林思维嘅时候咧，就差唔多圣诞之前咧，我哋又要听你俾啲 tips 噶啦。 系啊，我会准备一啲关于圣诞节嘅营养资讯俾大家知道。 系啊，咁唔该晒林思维，下次见， okay， 好，拜拜。Bye bye。I just can't believe Sugar Sugar， 好啦，差唔多结束我哋今朝清晨上嚟节目，多谢你嘅收听，要到下个星期一朝早先见你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清晨六点半，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金钟高等法院和湾仔区域法院昨日共收到四封可疑信件，警方爆炸品处理课人员检查后，相信信件内没有危险成分，案件列作刑事恐吓，暂时没有人被捕。据了解，可疑信的收件人是高等法院和区域法院两位法官。白宫宣布，美国能源部将从战略石油储备中释放5000万桶原油，缓解经济从新冠疫情中复苏时出现的石油供需不匹配，降低油价。美国能源部表示，这5000万桶原油最早在今年12月中下旬开始投放市场，其中1800万桶已经得到国会批准将直接销售，另外3200万桶属于短期交换，等到油价平稳之后，约会在2022年至2024年归还战略石油储备。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截至11月19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的储油总量约为 6.05 亿桶。美国汽油价格近期升至7年来的高位，国内对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压抑油价的呼声不断高涨。印度正尋求推展加密貨幣監管法案，禁止除個別情況外的所有私人加密貨幣。當地傳媒報道，印度政府將在冬季的國會會議上提出2021年加密貨幣和官方數字貨幣監管法案，目的為印度央行發行官方數字貨幣建立框架，並禁止幾乎所有私人加密貨幣，容許少數例外的私人加密貨幣，是要促進加密貨幣技術和應用。保加利亚西部有巴士在高速公路发生意外之后起火，至少46人死亡，包括12个小童。巴士大部分乘客都是来自北马其顿。北马其顿全国宣布哀悼三日，保加利亚亦都宣布哀悼一日。涉事巴士载住50多名在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完成度假的游客，返回北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驶至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以西约45公里的一段高速公路时意外起火，意外原因仍在调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干燥，早上清凉，初时大致多云，日间渐转天晴，最高气温约为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听朝仍然清凉，新界气温显著较低，周末期间风势较大。现在的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是 61%，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1月24号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政府宣布下个月9号起，进入所有食肆和表列处所都要扫描安心出行，说是要提高追踪确诊个案效率和准确度。有视障人士就批评措施限制了他们的外出自由，市民和餐饮业界又有什么意见呢？一阵听下。 儿童死亡个案检讨委员会发表最新报告，指出在2016至2018年之间，200多宗儿童死亡个案里面，59人是死于自杀，而7个人就是遇袭致死。而委员会就建议学校是要提高敏感度及早介入。有精神科医生就担心疫情可能会令到学生的压力都会增加，一阵会讲下详情。 教育局宣布下学年起，黄大仙龙翔工业中学会同九龙工业学校合并，三年后停办。大约200名受影响的中一至中三学生完成中三课程之后，可以转到九龙。